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、偶尔熬夜、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英奇。今天是1月31号，星期三，一月的最后一天，你做好准备迎接2月份的冷空气了吗？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-8度。最高气温2度，西南风1到2级，天气晴朗，空气质量优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-8度到3度，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为3度左右。接下来呢是北京各区天气，看到的是海淀、丰台、朝阳、大兴区都在-8度到3度左右。本周气温呢有所回升，但早晚气温仍较低，还需要注意防寒保暖。而冬天呢，取暖的方法有很多种，无论如何避寒，有些方法呢还是使不得的，比如戴口罩可以挡寒气这一说法。事实上呢，口罩的取暖效果并不是很好，还能使人体的免疫力降低，这是因为啊，人的鼻黏膜内有着丰富的血管和海绵状血管网络，血液循环呢非常活跃，对吸入的冷空气有天然的加温作用。而且人的鼻腔道呢十分曲折，这大大增加了鼻黏膜的面积，使得加温作用进一步增强。这样一来呢，人体吸入冷空气经过鼻腔管道进入肺部时呢，由于加温作用已经接近于人体的体温。今天是2月份的最后一天，再不过半个月的时间呢，春节小长假就要到了，大家想好怎么过了吗？春节呢，除了人山人海的庙会，还有冰雕展、灯会，一波接一波精彩的演出、展览和音乐会。2018年新春呢，在房山燕山将迎来一场绚丽无比的、让你美哭的彩灯节。夜色中的燕山，在灯光的映衬下，犹如披上了一层华美的彩衣。这里呢，预计小年前后可以施工完毕，乘坐地铁燕房线燕山站就可以到达。可能你会觉得这一个玩的地方还是不够，是吗？没关系，明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

我却没有钱， 我想去桂林呀，我想去桂林， 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。天下的阳朔仙境，丽江的水啊，